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不知不觉啊，已经到了真正的冬天了，不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是不是啊，觉得这一年过得飞快，而到了这一年年末的时候，又该是各个单位或者是自己要重新审视这一年，要为自己生活工作各个方面做一个小结的时候，有没有有一些令你苦恼的事情呢？然后最终你找到了解决办法了吗？有没有让你讨厌的人呢？最后你或者他们以什么样的方法消失在彼此的视线当中了呢？今天呢，我们就选中了这样一封来信，我们来看看他在来信当中的吐槽。11月4号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他的信。哥姐，我又来找你们。他说唠嗑了。我总结了一下，最近扰动自己的一些情景，好像都是跟国内的亲朋好友聊天之后产生的各种情绪上的波动。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国外生活工作，哪怕回国也都是短暂的一段时间，跟亲戚朋友相聚的时候都是吃吃喝喝，很少聊什么深入的话题。在国外呢，一般同事朋友都不会主动去过问你的私人生活，除非你聊起来，也大多都是包容和理解。比如那天跟同事聊到身材焦虑，我说正常人要达到完美身材的要求实在是太难了，也就是健康就好吧。他说哪有什么完美身材呀，我们都是独特的个体。这种环境真的让我觉得很放松很舒展，不管做什么都能很尊重自己的意愿，没有人际压力。但是跟国内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压力很大。以前跟朋友抱怨父母很烦，总是催我结婚催我生孩子，只要是单身就把我当作小孩，处处都要指点评价，弄得我都不怎么想跟他们联系了。朋友们听了反应好像是我有什么问题似的，这一下子让我感觉好像穿越回了古代，不是一大家子人表面上维持着和谐，就是童年不幸人生就完蛋了等等。如果同样的话题在国外聊起来，我周围的朋友同样都是中国人，而他们呢就显得很包容很理解，也不太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当然了，也许是样本问题吧，但是我最近的情绪波动好像确实都是来源于国内的亲朋好友的压力，总感觉这个微信一打开有很多人的话就像是沼泽地要把人拉下去了。其实啊，祖国这些年发展很快，我在国外也是与有荣焉，但有的时候周围的朋友给我的压力让我真的是不敢靠近一步啊。这真的是一个吐槽吧，我想他其实能够找到那些可以让他感觉轻松的这种沟通。当然了，更多的时候呢和国内的朋友聊天会探讨的更深入一些，而这些探讨往往会带给他一些压力。汪冰老师觉得， 其实这位朋友说到的现象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都体会过吧，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海淀有一群小朋友叫海淀鸡娃，就是父母在和别的孩子的比较当中啊，不断给自己的孩子施压，希望能够激励自己的孩子能够更用功，超过别的小朋友。在这种竞争压力下啊，人人就会发现，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人比较，因为不比较，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在队伍当中究竟是排是靠前还是靠后呢？想想以前学校里还需要公布这个考试分数啊，排名，后来呢就是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就不再强化大家要排名了，希望给小朋友减负。 我在想，如果我长大哈，事实上我就是这么长大的。我经常在班里会知道每个人究竟排名多少。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想，这个人生是不是处处都是一场排名赛呢？不光是成绩，包括在身材、在生娃方面、在养娃方面、在买房方面。当所有人都慢慢的知道了应试不光是个教育啊，应试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去看别人都答了多少分。 嗯，所以呢，这也就是压力的一个来源吧。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社会当中啊，因为我们人口大国嘛，人一直是特别多的，所以呢，你光知道你自己怎么样还不行，你还得知道你在这么多人当中是处于中上等呢、中等呢、还是中下等呢？啊，你到底是领先者还是落后者呢？在一场马拉松比赛当中啊，你到底是跑在第几个方阵呢？但是有一个谬误，就是啊，首先我们可能不是真的在跑一个马拉松，而是我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道路，也不一定要去爬山啊，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可比性。另外呢，就是如果周围有这种爱攀比的这个人，或者是令你感觉不快的，无论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我们是否都一定要持续的和他们接触呢？还是我们是否可以选择那些让自己更愉快的人事物留在我们的生活空间里呢？我觉得我们来信的这个题主啊，他其实呢就是有一种这种小小的困扰，因为他还是挺想和别人沟通的，但是每一次聊这种深入的话题，我估计在国外可能也没有人会有这么多的时间跟他在扯这些话题吧。但是呢，一旦找到以前的这个交际朋友圈的话，又总会给他自己带来压力。所以呢，他到底是要不要继续和这些给他带来压力的人聊天呢？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内心当中是有一些这样的困扰的。我们要继续和这些我们不喜欢的、会给我们造成压力的言论的来源在一起吗？反正我现在已经有答案了，我想汪冰老师是不是也有答案了？ 一直都有答案，就有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个答案啊，就实践这个答案的问题。因为我相信这不光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答案，虽然没有说谜底，我相信所有朋友都猜到了，他们也想逃离，但是他们是不是能够做到逃离，或者说哪怕人逃离了，就是我们没有在一起，但心里会不会还暗自的想知道别人的排名呢？如果心里放不下在游戏中的排名，我想哪怕是拉黑了，哪怕是逃离了，可能心也很难获得安宁和自由。 嗯，也就是说啊，一方面你讨厌别人把这个周围的人的这个攀比之后的结果啊，你自己的排名告诉你，但另一方面你自己可能也难以摆脱以排名来定位自己、了解自己是谁的这样一个套路。所以呢，我们之前其实给大家的很多建议都是去练瑜伽，是不是？今天可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书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我还有汪冰老师，我们两个人都后来都喜欢上了瑜伽的这个运动，也是源于他对个体的一种尊重。今天呢，我们也把这部分内容分享给我们的题主和其他的听友。这部分内容也节选自我的新书《若非此刻，更待何时》，选自第三章《性之所至》。我对瑜伽的爱源于瑜伽对于个体的尊重。后弯体式如果造成了腰部任何的疼痛，我们就要立即停止。每个人都不要挑战自己的极限，而要尊重极限。而后，当身体大家庭的各个成员的综合素质都在练习中有所提高，一切条件准备就绪的时候，极限也已经悄然改变。就在某一天，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完成了肩膀打开的任务，你已经可以轻易达成此前无法做到的动作。和中学时代冬季长跑时体育老师叮嘱我们遇到极限要调整呼吸、咬牙坚持不同，瑜伽老师告诉我们，有任何不舒服就要停下来，变换一个可以做到的体式，不要勉强自己。嗯，这体现了瑜伽的极大善意，瑜伽是为人服务的，而非相反。同时，改变就在重新架构身体的喜悦里发生了。一个瑜伽的常识总是被人忽略，你是难能可贵的，宇宙间只此一款。和别人的不同正是你的珍贵之处。瑜伽的戒律中杜绝攀比， 一旦生出攀比心来，你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即刻化为乌有。你会感觉无论自己是谁，身体条件怎样，在瑜伽练习中都受到了隆重的专属款待。可惜我们的社会恰恰相反，它常常把攀比误认为优良传统，并且给它起了个雅致的名字，竞争。如果生命从头到尾是一个人的旅程，每个人有自己的功课，需要现实完成挑战才能通关成功，那为什么要和与你的考卷和目标都不同的人比较呢？就像不同物种各有其独特的进化路径，竞争不会导致偏离航向的风险吗？你被鼓舞着要像他一样成功，但是你确定他的成功对你而言也是成功吗？而且他真的成功了吗？即使他成功了，我们又为什么要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难道在个人欲望方面我们还不能尽情发挥吗？龟兔赛跑的荒诞不经居然被主流社会奉为圭臬，为什么要让乌龟和兔子赛跑，还写成励志故事？难道赢了比赛之后，乌龟就真的比兔子跑得快了？到底是谁设计了这样一场混淆视听的比赛？奔跑是兔子的生计，而乌龟在生态平衡中适用另外的法则，编出这样的故事进行说教，其心可诛。与此同时，小马过河被收入同一部教材，又将个体差异的事实公之于众。所以，这些彼此矛盾的信息到底是要向孩子传达些什么道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走过了那个无聊的时代。当下的乌龟和兔子都厌倦了比赛，在瑜伽的道路上，我们各自探索生命，无需比赛。没有人需要别人裁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裁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裁判，所以这个话说出来啊，显得是掷地有声似的。但是有很多朋友是不是听到这儿会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如果我给自己裁判的话，我一定会给自己晋级涨工资的，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到底要不要以外在的那种方式来衡量自己？当别人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啊来试图对你进行裁判的时候，你自己是否要服从，完全服从这样的裁判呢？或者说你自己能否为自己找到一些更有价值更有乐趣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好像是生命真正出给每一个人的考题，有没有？ 其实说到这个裁判的事情啊，我觉得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有权利裁判别人，这是我们通常对别人做出判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好像在很多方面都比别人做得更好，或者至少有机会对别人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我们说到的自我裁判，在这个书中我自己个人一个理解就是，无论别人如何评判你，你都拥有评判自己的自由。不管你的评判是不是对别人重要，对你我相信应该是有相当的权重的。因为别人都不了解你，别人也不知道你的内在正在发生什么，就像做同一个瑜伽动作，可能对别人轻而易举，可能对别人来说非常的轻易，但是对你做到那样的程度，你身体所支付的代价是别人无法想象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自我做出判断，无论别人怎么说。但是当我们陷入与他人的比较的时候，我想人作为一个社群动物，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基本功能的，不然我们没办法融入这个社群。但是如果你只剩了这个功能，而忽略了对自我的检视，忽略了自我的判断，或者对你来讲自我判断不再重要，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看到题主说他在工作环境当中啊，跟别人说到身材焦虑的时候，他觉得很放松，因为不管做什么他都能尊重自己的意愿，没有人际的压力。人际关系永远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了我们支持，也给我们的压力。但是如何化解人际压力呢？别人永远是他们，我们控制不了。重要的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还是要经过我们内心的中转才能变成所谓的压力。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太重视自己的声音，那别人的声音就显得格外的大，格外的响。 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时时要邀请别人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这个裁判的话， 那我觉得快乐就会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说，如果别人都对我们好了，或者别人说了一些让我们宽慰的话，我们才能感到快乐。这不是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被动了吗？就成为一件极其被动的事儿，就只要别人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感到快乐。那不是把生命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吗？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和可怕的事情啊。但是我想啊，在有一些渴望摆脱或者是扭转自己命运的人眼中，比较才成为一个唯一的杀器，互相比较，仔细比较啊，一一比较。在我的书里，我曾经写了一句话，就是他们在极为严肃的荒唐着。问题是像我们的题主这样的这个人也有不少。一方面呢，他承认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间只此一款的。在另一方面呢，他又希望啊自己能够更多的唤起别人的那种共情，就是我的一些事情希望你也能认同我的观点。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对待个体差异的这个问题上有点双标了，是不是？你一方面就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其实也意味着各自看待这个世界、看待别人、认知和思维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呢，你又希望在别人那儿得到对自己完全的赞同和认可。但实际上，即使是别人这样表达了，也可能这只是一种善意的释放。他们真的可能和你的想法、和你的看法完全一样吗？他能够和你全然共情吗？那不就是 soul mate 了吗？我觉得这种灵魂的伴侣应该在世间是很难得的吧。所以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寻找这种普遍的这种赞赏和支持，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清醒的、非常明智的一个举动。 主要是试了半天也很难成功，因为可能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有相去甚远的评判标准，所以你让 A 满意了 ，B 可能就不满意了。如果让 A、B 都满意了啊，我估计可能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意见才是最正确的意见。我看到题主说到了最近的情绪波动都是来自于国内的那些亲朋好友，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会对别人的意见产生情绪反应，这很正常，也证明我们是社会中人。但另外一方面，这些情绪波动每一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检验什么呢？检验我们对自己的评判啊，是不是有信心。在思佳刚才读到的文字当中，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龟兔赛跑的解读，就是乌龟和兔子赛跑本身就是无意义的，而且赢了又怎么样呢？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毕竟乌龟和兔子不是一个分类学上的同类。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乌龟被兔子刺激了，我就觉得就乌龟对自己的这个物种是没有信心的，对吧？觉得做乌龟不好，我应该成为兔子。所以每一次别人都能戳中我们的时候，其实反过来想想，我们是不是真能够自得其乐，活在自己认定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自己的选择当中获得所谓我们认为的幸福。当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是我们全然投入其中，浑然忘我的时候，当你内在的满足已经充分的让你的感官全部被占满的时候，其实别人说什么不重要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做到了带引号的我行我素。因为太快乐了，我知道从别人身上得不到这件东西的时候，那你们说什么对我都不重要了。所以如果我们还对别人有反应的话，倒也是个镜子啊，可以照照自己。就像书里所说到的，我们是不是对自己作为自己的裁判这件事情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 其实假若你知道啊，这些人说出的这个话都不是你所认同的，而且总会扰动你的内心，对你造成一些情绪的这种波澜啊，而且会让自己啊要低沉一段时间，然而你又忍不住总要去和他们联系，其实你要去好好的想一想，为什么啊？这个深层的需求是什么？你是不是特别害怕孤单，或者是那种好像没有办法和别人连结，就感觉是被抛弃的那种内心的失落？就是你既然知道在这种连结和交流以及沟通当中得不到任何营养，没有任何你想要的啊，几乎每一次都感觉是要被拖进泥沼当中，但你为什么还要老去时不时的到沼泽边上去溜达呢？我想你内心肯定是有一些事情，是有一些愿望，或者说是欲望能够通过这种沟通得到满足的。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是需要你自己去悉心体会的，之后呢，看看能否有一种其他的更健康的 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方式啊，更健康更正面的方式去满足你内心的这种愿望嘛。所以呢，刚才说了那么多啊，我就想告诉这位朋友，也是选这本书当中的一段话来告诉这位朋友。所以尊重自己不仅意味着遵循早睡早起身体好的传统，也意味着要尊重感受，把不舒服当作行动的号令，尽可能避开那些令你不快的人事物。不做什么有时候比做什么对你的幸福有更重大的意义。就是告诉他，如果你真的觉得这种联络对你一无是处的话，并且时时让你感到烦扰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联络了？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你从这些联络当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我想可能也很少有朋友这样去问过自己吧，所以他们总是陷于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关系当中啊，甚至于更有甚者啊，在做着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工作，乃至于和一个自己并没有那么喜欢的伴侣生活在一起等等等等。更深层的追究是否在于在内心当中还是希望有陪伴有连结的，而没有完全的实现人格和精神上的某种独立呢？问问王冰老师。 所以我们究竟是不喜欢比较，还是不喜欢在比较中处于劣势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参照物的，这个毋庸置疑哈，毕竟人作为这种我们要乐群的动物啊，毕竟人作为一种群体动物，我们肯定需要知道群体究竟在往哪个方向行进，至少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参考上瘾了，甚至把这种参考就当做自己现成的人生路径的话，那就忽略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独立的思考。我们需要框架，但是框架本身也是束缚。如果这位朋友或者跟很多朋友一样都在想说朋友圈让我很焦虑，那你为什么还要刷呢？刚才 Seth 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满足？这个需要本身除了通过与他人比较获得之外，还有自得其乐的方式，自我满足的可能吗？每一次外在的动荡都在让我们回到内心去审视自己，究竟我想要什么，不做的后果是什么，我能承担失去的代价吗？或者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失去的可能只是枷锁。 以上这些问题就算是家庭作业吧，也留给我们的这位题主。其他的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做一些思考，然后再写信给我们。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

欢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其实在上半时段我们探讨了这个比较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完全杜绝这种比较，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啊的那些比较，或者是他们对你的那些评价，就会让你自己身处在一种无法自控的情绪漩涡当中，可能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远离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事物，但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关闭这个闸门，还是说我们可以沉浸其中去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其实说到自己内心的需要，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更多的是，哎呀，你说的那个答案我不喜欢，所以你不要干扰我，不要给我压力，这是你不要的东西。但你真正想要什么，这才是最关键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别人说的话我们不爱听，是因为他们说的我们并不喜欢。但是如果你想真正能够建立对这些压力的免疫力，那你一定第一个先找到你需要什么，你喜欢什么。第二，你有没有勇气去追求你真正喜欢的东西。第三个，愿意为它支付代价。其实人生做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如果你选择了不要小朋友，那可能当你看到别人有孩子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幸福啊，但是那是他们的幸福。如果你选择了没有去读博士，当你看到你的同学读了研究生上了博士，你可能会有羡慕，对，但是你得到了什么呢？人总不能同时享受两个选择带来的利好而不承受失去。所以每当别人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在失去什么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了你正在得到什么。当我们不能够感激和感谢你正在拥有的这一切，也不能看到你选择所带来的获益的时候，你将永远在比较当中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 所以当我们说尊重自己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唯我独尊更多的指的并不是说别人说的那些话都不算数啊，只有我一个人说的才有道理。我们当然要听一听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所有的这些都是环境，我们也不能低估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呢，你第一步要尊重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心。也就是说，当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是你所不喜欢的，一定会给你带来压力的那些外在的存在的时候，你就更加要在你能做主的时候照顾好你自己，让你自己始终处于一种轻松又饱满的状态。当你在和别人联系啊，对你来说意味着一种放电，或者像我们这位题主所说的更吓人啊，要把它拖进沼泽的话，那你就更得要在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不与他们联系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充电。如果你能让生活当中这种充电，或者说保存体能，让自己总是处在欢欣的精力旺盛的状态，这种时间更长一些的话，那我觉得你自己的生活应该就是处在一种相对美好积极和阳光灿烂的状态，而不是说生活当中永远不会放电，永远没有沼泽，那个显然是不会存在的。所以尊重自己，尊重自己身体的感受，让自己时时处在一种更好的状态中，才能够应对外界各种各样的情况，能够保证我们更有弹性的活着。感谢汪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收听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今天为您读出的是《若非此刻，更待何时》。本书由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作者刘思佳。在瑜伽练习中，保持平衡体式时，我们对时间极其敏感。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放慢口令速度，特别是从 9 过渡到 10 的时候，体式已经坚持了很久，哪怕间隔只多零点几秒也让人抓狂。但多数时候对于时光的流逝，人们不以为意。从前 家中的时钟会滴答作响，手表的秒针一刻不停地滑行，但现在存在于手机和电子腕表上的指示早已失去了白驹过隙的象征意义。你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吗？即使没有滴滴答答的秒针或者钟摆。在一个晴朗的午后，你和你的狗狗一起散步，此时一只喜鹊从楼顶展翅滑翔到旁边的银杏树，站定在一根枝条上，这个动作只需要两三秒。当你们走过一栋房子，听见花园门口的铜制风铃正被风摇动，发出悠长的一声叮，尾音要四五秒钟才会消失，在这期间你们刚好走到房子的转角。天上的白云聚拢又散开，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构图的变化，不过起风的时候云彩就走得很快。朱颈斑鸠的叫声很有特点，一会儿呜呜咽咽，一会儿叽叽咕咕，无论是哪一种声调都好过一位每天练习的花腔女高音邻居。如果有时间，不妨数一数一分钟他们会叫多少声，然后你会发现一分钟竟然可以如此漫长而且悠闲。但我猜你大概不会这样做，因而也就无从发现有些时间比其他时间更缓慢。那个被喜鹊和风铃标记的几秒钟似乎远比其他同等长度的时间更明显也更重要。虽然喜鹊滑行和风铃响动会经常出现，但每一次都不相同，而且只有被你听到和看到的那一刻才是特别悠长的。养狗之后，生活和自然关联得更加紧密，这让我对时间的感觉也更灵敏。在一座四季分明的北方城市，一个负责任的狗主人需要结合季节、天气以及狗狗的体质做出通盘考量，随时修正外出活动的时间，以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而作为狗主人，额外福利就是你能更真切地感受到自然万物的脉搏。三年前的秋天，午后微雨初歇，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我在离家不远的路口站着，身边是四个月大顽皮异常不肯回家的千橘丸君。忽然我的右肩被谁轻轻拍打了一下，扭过头见一片树叶就停在我的肩膀，深蓝的牛仔衣上那片柿子树叶安稳地躺着，叶子并没有完全变黄，而是黄绿混合，还微微泛着些红。我拿起落叶回望枝头，累累果实依然在缓慢成熟中，但这片叶子死掉了。一秒钟之前它还在树上，一秒钟之后它离开了。和刚刚吹过的微风关系不大，只是它的时间到了。秋天来临，树叶离开树枝是自然现象，但是哪个时刻该谁离开却充满了偶然。对这片叶子来说，刚才的一刻意义重大。它不再感知这个世界的阳光、风和雨水，它也不再需要来自树根的营养。经历某个过程之后，它自己将化为滋养土地和树根的营养。一个巨大的转折就这样轻轻地发生了。